虎榜，哈哈哈哈，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又可以笑呵呵，又可以听靓歌，呢、这个就系风骚快活人。我系小张张。 今日星期四，竟然有人同我讲 Happy Friday。 边个？ 估系边个？估系边个？大家都识嘅。 小羊羊。 唔系。 唔会。 天恩。 小白。 唔系。仲有边个？ 小白。 同我哋做节目嘅。 小强。 唔系。 天恩。 系我哋嗰啲guest presenter 嚟、 我知道。阿乔乔。 边个？唔系。 阿兰。 阿兰。 冇唔啱。 取 Sir。 唔系。搞错啊，Dr. Matthew 啊，佢竟然真系快乐不知时日个啊，Happy Everyday， 我唔知道，我话咦，究竟系你错定系我啱咧？ 因为咧，阿Dr. Matthew 嘅心啊，经常谂人哋嘅问题，佢已经唔记得自己，即系唔记得自己喺边度啊，喺几日子啊咁啊， 好奇怪， 你唔觉得咩？即系从佢哋咧， 爱好系列咩？ 我哋个个将啲难题掉俾佢，嗱又有听众啊，一日嘅问题又想问佢， 系啊，多谢大家。 如果真系有咩问题， 随 时话俾我哋， 开开心心 写信俾我哋，系啦，多谢 Dr. Matthew， 希望大家 Happy Every Day。 Yeah. 我系邵蕊蕊， 早晨，今日10月26号，大家都要开心。我系马小强， 你好似琴日马强。慢你继续， 冇错。 我中意你琴日啲呐喊式嗰啲咧， 你知唔知啊？ 企喺个门口度嗌， 我要连最后一秒我都要表示 嗌住行出去。 系啊， 我中意你呢种态度。 大家 就算输，我都要输得光荣， 不屈不挠。 重温翻琴日呢个客家婆，佢话好笑，好笑。 礼拜四嘅 Donna Matthew， 你自己睇睇个日历吓，即系今日绝对唔系星期五吓，咁所以又搞清楚点。其实你以为错咗都唔紧要啊，但最唔好咧就系你可能你个 working schedule 你系每日唔同啊，即系今日星期五咧，你应该见嗰个 client 可能叫小强，点知你走咗去见阿小张，小张我今日冇约你，咁点算咧？ 其实阿 Matthew 系咪有啲咩难题咧？搞乱晒啲嘢。 我都系咁谂，其实 唔系佢近得你太多， 系啊， 唔系叫佢 Matthew 坐你个位， 坐你个位， 你有冇发觉就坐你个位嗰个人？最尾都系傻傻地 我。我知啊， 个脑有啲毛，嗰啲叫咩？ 我哋唔代表其他节目啊，即系我哋嘅节目，我都坐住你嗰个位嘅话，到最后都系咁样嘅。 但摆明呢个系文昌位、啊， 我知。 你会唔会讲错？冇错，边个文边个昌啊？咁样 有啲咩咧？ 又系我搞错、啊。 愿闻其详。 喂，你讲文昌位，你信唔信嘅？其实即系有啲屋企里面嘅位置，嗱呢、這个并不代表迷信啦，即系当讨论下啫。 水咁多年嘅事， 咁有啲位 有 我感觉啦，即可能系隔篱有个窗或者个 舒服啲嘅， 系舒服啲嘅， 有啲位系舒服啲嘅。 即系无论咩原因都好啦，你坐喺嗰度睇书做嘢，你嘅感觉系比较舒服啲嘅。 你哋喺屋企咧有冇一个系你哋自己嘅位嘅？ 有啊。 你都有 噶，有噶，有噶。 你 我好可惜讲一句，我只系坐喺我自己瞓觉嗰个位写嘢咯。而家，因为我冇，因为我 你冇 sofa。 其实是关我自己事，唔关。我中意有个半 I 嘅位置去，因为我而家好少写嘢，我用呢个阿 Siri 小姐帮我写嘅，咁咯，我讲佢写咁。咁我就觉得坐喺书台都唔使咯，因为书台意思即系嗰张台你咁伏案而写嘢嘛。咁、我都唔系，咁我。 但你有时有啲文件啊，你都 哦都会 湿湿碎碎嘅， 湿湿碎碎， 重重其事啊嘛，系咪 啊？ 即系意思系吓，重重其事，有张台系自己嘅。 系啊，有杯咖啡啊， 都 好啊，都 有嘅， 要有仪式。咁咯， 系啊， 我同意嘅。 每个人都有一个位嘅，我自己又中意嗰个位咧。 你个位边度啊？ 喺 你个位厕所 头， 喺个角头， 系啊， 喺 个角头，因为近窗口，同埋咧，因为近咗个 corner 咧，冇人喺度染染痒痒啊，同埋咧，自成一角。 你屋企有人？ 你屋企好多染染痒痒噶？ 你嗰啲染痒唔系人嚟噶？ 咁 要 我哋师傅睇下先。 系啦，冇错， 九唔九有烧嘢嘅， 你七八九师傅咁样。 你插翻三支香就唔会咁多染染痒痒。 系咯，染染痒痒 呢四个字，唔系我系形容人。 系啊，你知唔知噶？ 染染痒痒， 飘飘忽忽。系啊， 嘻嘻哈哈， 你系边只啊？ 唔好意思，我谂我要约个 灰黑色嘅人影啊 ，Matthew 一个 appointment， 唔关 Matthew 事。 唔系啊，你睇错医生啦。 系啊，林正英啊，系啊，你揾林正英啊？ 唔系，我谂相信佢一路都唔系对症下药，你明嘛？即系佢唔知佢伤风嗰个就睇妇科， 唔系佢上次话病就去睇观音， 冇错，系啦， 即系佢药可以唔食。神一定要拜嘛，佢话呢个佢金句嚟。 冇错冇错，系啊，但系佢有啲咩染染痒痒嘅话，佢就要睇 Doctor Matthew。个原理系一样噶。 系喎，咦？原来佢错得好彻底喎。佢有病就唔睇医生，就拜神。跟住咧，有啲攰攰攰咧，佢就揾 Doctor Matthew。Doctor Matthew 话：我心情好唔愉快，因为咧染染痒痒嗰啲啦，行嚟行。 可能佢就系你睇任何嘅人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咧，答案都系一个，都系话我帮你唔到。 系咪？其实系咪我的问题咧？佢跟住开始问，系咪我的问题咧？系， 其实呢个问题 其实 你都问自己 啦。你逻辑嘅问题，你明吗？你系有呢样嘢嘅，我觉得。 咁我应该点好啊？ 我点知你啊？你个脑损应该有啲事咯。 冇得搞， 咁咪应该揾植物学家。 唔系脑损，脑损食得你嗰只脑损，知唔知啊？脑损未生埋啊嘛，妈话斋系咪？ 呢啲系咪脑损未生？脑 损未生 埋， 冇错。 系啊， 你个脑损同脑损差唔多。 你又以为西咁嗰只咧？你即系好多时候我都系咁样，点解你会咁样理解呢件事嘅？ 点解要诶？咩坐角落头系咪舒服啲啊？即系 我觉得系啊， 系冇嘢染染痒痒。 但你唔觉得坐角落头好似俾老师罚你坐埋嗰边咁样？ 唔系噶，唔系噶，我都中意坐角落头噶，有安全感啊， 系啊， 系咪啊？ 即 系 面向墙 咁啫嘛。面向门， 面向门， 面向外边，就自己背靠墙，系啊，好舒服， 最好系咁， 系啊， 我系试下先，我未试过，不过我冇你嗰啲染染痒痒咧，可能冇咁嘅氛围。 你咪朝头早都有噶， 系咪？ 朝头早都有染， 系咪廿四小时？ 夜晚先染， 系咪七廿四啊？即系七日同埋廿四小时。 点染点样啊？ 系咩样啊？嗰啲染染痒痒咩样？ 样啲咩俾你睇啊？ 样啊，小羊羊，又见到小羊羊， 咁都几好睇啊！ 嗰啲原来咸湿鬼 嘅，系啊，我 我都话你有啲嘢噶啦，同佢 唔怪成日都会唔够瞓咁样嘅样，眼圈咁 黑。佢哋两个都系啊，净系佢啊，成日都好似有啲嘢咁样。 因为睇睇啫， 冇办法招架系咪？ 冇。 喂，拜拜 我真系系，我真系要揾阿 Matthew 啦，我心情好 好低落， 不结啊！唔系，我依家对住你两个好不结。 唔紧要啦，留翻下个礼拜啊。 系啦， 我又好啫， 你自己写封信俾佢咯。 咦，系， 系啊， 跟住 乌龟 速递拎去咯。 系啊，我都系咁话。 跟住到 Matthew 退休都未收到封信。 系啊，约佢归来吧。有翻 做 呢个 都收唔到啊？喂。好啦，啊，今日风骚发人咧有个爱好系列，嗱，你系用 suggest 嘅呢个咧，叮一声我都谂系，想不到已经系30年 系 啊 ，Danny 离开咗我哋30年咁耐啦，所以我哋今日咧爱好系列咧就系呢一个深爱着陈百强， 好嘢， 好吧。 好非常好， 有冇合作过啊？你应该有咯，系咪？嗰阵时你做劲波劲歌金曲，劲歌金曲， 嗰个系夜啲嘅节目嚟。你哋两只嘢小心啲，我哋呢排 我都冇出声， 都系关你事，冇出声都系关你事， 都系我， 都系你，即系只碟边个运都系你运，搵错碟就一定系你， 有啲咩做错咗嘅手系一定系你， 咩合理啲啊？明唔明？人哋会信，同埋人哋会可怜啊嘛。 系啊，做劲歌金，劲歌金曲嗰时候应该系唔系嗰个年代啊？ 有 系嘛？系啊，我咪有咯，应该有。 唔系啊，即系 Danny 会唱劲歌金曲咩？ 佢会， 点解唔会？ 会， 佢有出道日子 咁耐嘅咩？劲歌。因为 几年啦， 我明啊，但系我嘅劲歌就系我哋嗰阵时候嘅劲歌，我唔知道之前会仲有咯，嗬？ 好耐啦，系啊，好耐啦。 我哋各自有啲同佢接触嘅体验啦。 不过我觉得，即系我见到佢咧，我觉得好遥远嘅，遥远嘅感觉就系话，哇，真系一个超级偶像，唔敢掂，唔敢摸。同埋咧，我俾 你谂住摸噶，超级偶像 俾我嘅感觉咧，佢真系有好有距离感。 嗯， 系啊， 系咩？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有啲系会嘅， 会噶， 即系有啲 唔敢行埋去， 即系唔系话佢扮嘢， 系唔关佢事， 因为我哋对佢嗰种崇拜 系啊， 系啦，其实你会心跳加速嘅， 冇错。 你见到佢，你会只系想尖叫，所以其实我明啲 fans 点解会咁。 系啊， 吓又会喊啊，会想尖叫啊，好感动啊，系啊，佢一粒发光嘅星星咯， 冇错啊，我哋一阵翻嚟分享下，其实我有一次好近距离接触佢嘅， 好，我系你先讲好唔好？ 好， 而家使唔使帮你掩掩样样，搵啲人嚟挤挤先？唔使啊 ，OK， 系啊， 系啦，多得 Matthew 搞掂啦， 关咩事啊？ 多得 Matthew。你撞到个鬼妹啊！ 开个坛， 唔系、啊，可能要揾阿徐 Sir 把脉。 我都话你咩都搞错晒噶啦！ 原来揾阿 Leo 咧， 系帮你唔到。 GPT。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万圣节跟屋企人扮咩？梗系扮猪食老虎，吓啦！点解？成家人日大鱼大肉，日日食老虎，哈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低依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点二十九分，听呢个风骚快活人，记住个名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十点到一点钟，我哋先咧十点半新闻报告，继续翻嚟，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成立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用十个月时间研究劏房居住环境，设定最低标准。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用十个月时间并非想要同简约公屋供应衔接，是从整体政策去做。至于没有资格申请公屋的劏房户应该怎样处理，劏房未来都要发牌等问题，李家超说不想现阶段取代工作组的工作，要交由工作组调研。李家超出席三个电台联播的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的时候又说，现在劏房有需求，经营劏房有盈利，但是他强调不能够剥削租户，政府在处理环境恶劣的劏房的时候亦都不能够令人无家可归，带来焦虑。在当局努力提速提效之下，尤其公屋供应有助申请者上楼，在劏房需求减少之下，市场才有望减少劏房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回应市民对施政报告的关注。有中小企负责人致电，希望政府为特定条件人士提供买楼担保，亦都有物流业公司老板说，疫情下生意转差，但是公司仍然向员工加薪，期望政府对业界有更多扶持。李家超说，政府很快会公布现代物流发展行动纲领，推动物流业发展。他又说明白中小企经历疫情的困难，希望尽量提供帮助，包括在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提供方案，企业可以选择在指明期内每个月只是偿还原定应偿还本金一成。对于施政报告提出下调股票印花税，李家超说减税主要希望刺激市场的流动性。他又说针对极端天气是否维持停市安排，市场是有共识，但是一些单位要作出调整配合，需时适应。美国缅因州刘易斯顿市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美国传媒报道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报道说当地一间保龄球馆、酒吧和大型超市配送中心分别发生枪击。地方官员在社交网站发布两张疑犯的相，说他仍然在逃。相中男子留有胡须，穿着长袖衬衣和牛仔裤，手持步枪。刘易斯顿是安德罗斯科金县的一部分，位于缅因州最大城市波特兰以北大约56公里。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将会在上午11:14发射升空，三个航天员汤洪波、唐圣杰和江新林朝早出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的出征仪式之后，坐专车抵达发射塔架，先后进入飞船返回舱做发射前的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和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67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27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0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李宁24.85，跌5.35；盈富基金17.6，跌1.4；腾讯控股284.2，跌3.6；港交所270.4，跌7.8；美团108.3，跌3；中移动61.15，跌8.5；阿里巴巴79.25，跌5仙；小米集团13.42，升2.2。恒生中国企业59.06，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50.41，瑞士法郎0.898，加元1.382，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30,594点，跌675点。港金报18,500蚊，升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19美元，卖出1,98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观塘道有道路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去到伊利莎白医院，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刚落到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嘅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佟大为领衔主演。 作为中国检察官，直面真相，维护司法正义，是我的原则。 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的法律不可被触碰底线。 如果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 国剧830，公诉， 12月27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界限流动，自回归以嚟最好嘅空气质素，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政府现正检讨空气质素指标。 欢迎在10月31号或之前到 aqoreview.hk 了解更多和发表意见，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范围啦，十点达八，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73%嘅。咁喺网上睇到一个咧叫排行榜喎，嗱，首先咧呢个排行榜咧系唔啱嘅吓，咁亦都大家千祈唔好做。 咁你仲讲？ 系啦， 唔系，因为叫大家提高警觉呢样嘢系唔应该咁做嘅。咁、样，其实系外国啊，有成千几间嘅酒店做咗一个 survey， 即系最多俾人叫做顺手牵羊咧咁讲嘅物品嘅。 哦，酒店里面顺手牵羊嘅嘢。 顺手牵羊嘅东西。咁、 哦 okay， 大家平时知道嗰啲已经系好即系一般老生常谈啦。 系啊，洗头水、啊。 佢有一个排行榜嘅，由第二十位开始，中间有啲嘢咧，我觉得系好匪夷所思嘅。 电视机。 再讲呢样嘢唔啱。 我啲電視機都有機會。 第一、第二十位床單咁樣樣。 床單攞嚟做咩啫？污糟邋遢。 咁多人瞓覺， 即唔好諗佢點解要攞或者點樣攞啦。即首先講呢個係一個 survey 嚟嘅嚇，千祈唔好。 哦，但係有時好難講，因為咧有某啲嘅高級嘅酒店咧，佢哋嗰啲床單咧嗰啲積。 哦，个织好多针嘅， 太多针，好好多针嘅嗰啲，其实系特别靓嘅。 好，嗱，一路去咯，第十九台灯啊，台 灯， 我通常觉得佢哋啲台灯都重嘅嗬。 诶，同埋佢个灯罩咧好多尘嘅， 系， 系啊，即系传统嗰啲， 除非佢真系间好靓嘅酒店，好新 酒店就靓好多噶啦。 系 传统台灯真系 有啲嘢咧，佢会讲翻嘅，即系点解佢系点样攞嘅咧？今日呢样嘢系唔啱嘅。不过咧， 台灯佢点搞啊？ 台灯唔知哦，佢净系讲有一个。我跳一跳啦，去到一个位置叫床褥。佢有一次咧，有间酒店咧，系啦，佢睇翻，咦？点解床褥都冇埋嘅？咁样睇翻个 CCTV 咧，原来嗰个叫做客人啦吓，或者叫小偷啦，佢咧系夜。即係喺啲冇咩人嘅時間，可能好早或者好夜咧。 我凌晨三點啦，我當 係啦係啦，咁就自己就提早。 其實咁都好辛苦喎、啊。 攞嚟做乜鬼？俾人拉到。 好奇怪，依世界咩人都有。 你又 book 酒店，你唔好享受啊。 但係我想問佢託嘅時候，即係佢已經係 check out 咗之後先至託噶咯。 我諗佢係 check out 咗之後。再 翻去再偷张床褥， 系啦，佢净系话佢喺啲好少人嘅时间托嘅。 唔系呢个问题系，你唔系觉得有辩驳有反驳嘅地方 吗？好多破绽， 因为你冇可能系你 check in 之即系 check out 之前去偷噶啦，因为人哋 check out 之后嘅话都会嚟你间房去睇下，你有冇攞走啲嘢噶嘛？ 其实 check in check out 都好啦，基本上人哋有你资料噶嘛， 系 咪先？即系你一定会追得到你噶嘛，咁监察都影到噶嘛，咁啊呢个吓床褥好夸张嘅，嗱更夸张嘅咧就有呢、這个好快数上去啦，有呢个电视啦、咖啡机啦、灯泡啦、吹风机啦、遥控器啦，遥控器其实呢啲真系 屋企坏咗啦，顺手牵羊，又或者有机会你唔小心即系摆喺笼袋度， 即系当系自己嘅手机。 O K， 系啦，平板电脑啦、餐盘啦等等，但系墙上嘅画啦咁样样，咁啊再最多最多榜上即系嗰个头嗰几位咧，就系你一定估到噶啦，就系所嗰啲毛巾啊，即系嗰啲轻便啲嘅，或者佢觉得可以拎走嗰啲浴袍啊、衣架等等嗰啲嘢咯。系啦，咁但系嗰啲大型嗰啲，我真系觉得好匪夷所思。哇！你明知啲嘢第一贵啦，譬如平板电脑啊、咖啡，你明知系贵啦，同埋都好难拎啫。好似你头先你话斋，电视机点拎啊？ 唔系，如果有个大夹嘅都有机会嘅、即系摆落个夹度，然后拖走佢咯。 系 咪？呢啲真系唔要得。 但系你攞完之后，人哋会咩噶嘛？ 系啊，追到你， 系啊， 系啊，咁咪唔系好值钱啫。个风筒最多咪1000蚊。 嗯。 同埋其實有時係令到自己尷尬嘅，因為咧我諗有時有啲嘢可能你真係未必知道你係唔攞得嘅，因為我曾經試過有一次，覺得真係超級 embarrassing， 咁就係同一個朋友，咁跟住就去旅行啦，旅行完之後嘅話咧，我哋聲稱嘅就係覺得咧，佢咪有一啲好大件嘅浴袍嘅，係 啊， 浴袍你覺得攞唔攞得？ 梗係唔得啦，冇玩啦， 好難講，有啲係可以買嘅。 係啦，有啲可以買嘅， 買又唔同 喎。因為若果你知道佢究竟可唔可以攞走嘅話咧，其實你去到你攞個肉婆嗰時，佢一定會有一張紙咧，佢會掛住喺嗰個衣架嗰度嘅。因為我見過有一啲嘅就係可以俾你買嘅、嗯，甚至乎嘅就係有啲 boutique hotel 咧，基本上裡面所有你頭先講過嘅嘢嘅話，你都可以買嘅。佢、嗯、就係擺喺呢一度俾你用，用完之後你中意嘅話，你可以同佢嘅 reception 講，跟住佢就係可以買佢哋相，當然唔係買你間房裡面嗰啲嘢。嗯是买譬如可能枕头啊， 系啊，可以买好多嘢。 新嘅， 嗯， 同埋嘅就系你都会见到佢所有嘅嘢嘅话咧，都系同唔同类型嘅一啲，譬如可能系即系 product 嘅人合作咯。譬如枕头嘅话，佢就有张 list 嘅，佢话俾你听嘅就系枕头，我哋系边个供应商嘅。 嗯。 几多钱一个？咁譬如可能讲紧嘅就话个台灯，其实佢都摆喺度嘅就，你觉得佢靓嘅话可以买嘅。咁啊嗰间就系全间都系 Poutier Hotel， 几好喎。 其实几好喎，你明码实价， 可能佢会换嘢嘅，即系有时比如你下一次去嘅时候嘅咧，佢又有啲唔同嘅嘢喺度嘅。 都几好， 你咪几好玩系咪？系啊，咁样咯。但系佢细细间嘅酒店嚟嘅，咁我觉得几好啊。佢同一啲嘅艺术家，又或者讲紧呢啲咁样嘅，即系呢叫乜嘢？即系product 嘅合作咯。总之佢就系将所有嘅嘢摆喺嗰间。甚至乎沐浴露都系、 嗯， 沐浴露佢系俾你嘅，就系你洗完之后嘅话咧，你中意嘅你可以同佢讲，跟住你可以买大支嘅，系、 嗯、 啊，佢就俾你试咯，几好啊， 有 几 好啊， 系 啊， 有得谂啊， 又双 机，买两杯 cheap 精喺里边， 你唔好再谂啦，好啦，咁其实咧，我试过有一次系点样咧，咁就同一个朋友啦去旅行啦，咁跟住咧佢就觉得咧，嗰个浴袍咧，佢话有一种感觉嘅就系、是，好似咧，好似咧就着咗之后嘅话，好似喺个云朵里面， 哇， 咁啊好轻嘅，即系。好 诗意喎，你位朋友 里面啦，咁样咁样，我就话咁咪几好咯。如果系咁，咪买走佢咯。我曾经同佢咁样讲过一次嘅。咁跟住我谂，可能嘅就 系 贪心精上身啦。到走嘅时候嘅话咧，咁啊佢就系将佢摆咗喺个行李度，但就冇出声。咁我都唔知道究竟系有意啊，定系无心啦。咁跟住咧就到签单嘅时候嘅话咧，就突然之间咧就多咗一张单。咁嗰个reception 咧就同佢讲，佢就话唔好意思嘅，即系 check out 嗰个，就话。我哋应该就要 charge 多你乜乜乜咁样，我记得好似系400多元 港币， 港 币都贵喎， 贵。咁跟住收尾佢就呢张单系咩嚟噶？咁咧我就以为系嗰啲 mini bar 里面嘅嘢，佢话我冇食到嘢喎，咁就唔系啊，系肉铺。 嗯， 咁佢当然都知道 green 一声系咩事 啦， 你 都唔可以出声啦， 冇错。咁跟住佢就话唔好意思啊，咁我差啲讲错佢姓乜嘢。 都大把成， 咁死死地气就签咗，咁跟住我就系攞咗。 呢个叫打死狗讲价， 冇打死狗讲价。几 多钱？几多钱？因为你已经攞咗啦嘛。嗱，如果你一早问佢。咁你仲有个 choice 买定唔买？ 系啊，同埋嘅就系人哋俾新嘅你添， 系啊， 你而家就系再俾个旧嘅你咯。你攞咗啊嘛，咁样人哋咪 charge 翻你咯。你可以话唔要咩？ 嗯，我有一次话跟旅行团去旅行啦，咁样，咁啊朝头早咧，其实都赶嘅旅行团。你知道第一个咧 ，Vinifla 好多景点要去，上晒车啦。忽然之间咧，嗰、那个导游咧少尴尴尬尬，嗌个阿咩生咁样，攞落嚟啊咁样，大家咩事咩事咧咁样。跟住带咗佢入去，好耐都唔出翻嚟。咁啊，后来咧呢、這个导游出咗嚟先，嗰、那个咩生仲喺入边。我哋就细声咩事啊咩事啊？佢睇咗有啲戏未俾钱。 哦，咁嗰啲又经常有啦。 系啊， 系啊， 系啊， 嗰啲吓好开心嘅戏咩？ 你知唔知啊？有啲我以为攞得都唔得，就系咧佢有衣柜咧，咪有啲靓啲个袋俾你去洗衫嘅，唔系胶袋啊吓。 嗯 都要俾錢， 唔 係 交到梗係唔得啦， 嗰啲都唔得， 即係洗衫袋、 洗衫袋咯 ，laundry bag， 係啊，係 啊，嗰啲梗 係 唔攞得啦。咁、 啊、 你點知啊？你又攞過啊？ 冇，我攞嘢嘅時候咧，佢擺咗張price list 上個衣櫃裏邊就乜乜幾多錢，我一 check， 誒唔得喎，即係擺唔抵，係啊，唔抵啊咁樣樣， 係 咯。 你係想我哋甩頭嘅係咪？ 点解系甩头？ 甩头边行出去咯？ 你觉得好得意咩？ 我觉得好开心，我唔理你觉唔觉得意。嗱，总之咁就系、是、叮叮入波。 你觉得好得意？ 你咁样教坏细路？ 我知道啊，所以其实我哋之前系咪讲咁嘅儿童不适宜收听？ 千祈唔好学啊！ 冇错， 你啫嘛， 呢啲行为系唔啱，记得。 总之都话噶咯，系咪？你做嘅嘢大家都唔做嘅话，佢哋就系好孩子啊嘛！ 你冇听吹牛咩？唔记得咗啦。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then how can we see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的爱，在人的一生里面充满着不同的爱情，有对家人的，对朋友的，对爱人的，对伴侣的，对小朋友的，对生活，对工作，对我们周围的大自然，以致爱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人沐浴在不同的爱情里面，会感到愉快、满足、充实。可惜有些爱情不在控制之内，例如说你爱他，但是他不爱你，或者你不爱他，但是他又爱你。有些爱情空有其表，爱上之后才发觉内里原来是没东西的。有些爱情原来只是激情，经过日子洗礼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爱情得到又失去，失去之后又渴望得到，永远只是一个未能圆的梦。最充实的爱情就是家人的爱， 无私、温暖、恒久。但由于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有效日期、寿命嘅限制，我哋嘅屋企人无论几爱都好，终于有一日都会离开我哋。讲到尾，无论世界上乜嘢爱情，最后都会化成回忆。可能有一日，我哋会失去屋企人，失去爱人，但系起码我哋可以保留一份对生活嘅爱、对朋友嘅爱、对大自然嘅爱，最重要系对自己嘅爱。爱永远唔会死亡，爱可以活喺任何事情、任何环境里边，因为控制权就喺你嘅手。只要你愿意继续去爱，你就会继续拥有爱。送俾今日生日嘅你。 怀念往日几段情歌，当初他轻轻的哼过，多少次梦中记起他，心中低唱这歌，强烈爱念好像炉火，轻轻暖着尖冷心窝。当初快乐美丽回忆真太多，情人像是梦中花朵，难为我结真的爱过，情人像在夜平静水面轻泛微， 风骚家庭秘笈。 如果夫妻关系变得疏远，就好容易受外间引诱，点样可以维持婚姻保鲜期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家庭秘笈， 请嚟香港心理学会注册辅导心理学家徐泽新博士，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嘅夫妻相处之道。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老婆生日快乐啊，送俾你嘅。 睇下先，哇！点解你知道我想要呢个风筒嘅？ 因为我听到咯。 听到 你同好姐妹讲电话讲到咁大声，好难听唔到嘅。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中意嘅其实可以直接讲嘅。 嗯，好啦，翻嚟我哋节目，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呢个爱好系列，今日咧就系、是。 我改完又改，改完又改，改完又改，我系郑重咁样同 library 嘅伟伟讲声唔好意思。 我已经入咗去四次。 阿伟话 系咩？ 谂掂未啊？ 我锁定咗两首歌。 我真系揸唔定主意。头先我又问阿欣欣，欣欣又俾咗几个 choice 我，咁跟住收尾，啊又好似系咁样。 佢真 系 好多歌， 好多歌， 同埋佢真系算 好 犀利，佢自己作曲。 喂，同埋咧，我今日咧爬文咧，我睇翻咧，有啲原来歌曲里背后咧都有啲故事仔。 有噶， 当然有故事。 我都系第一次知道，有啲都系好得意吓。咁啊，所以就听下呢一个嘅爱好系你知噶啦。喂，我哋早排咪喺呢个港铁嗰度做咗个活动嘅，我睇到日本咧有一个好得意嘅，都系关于地铁里边嘅。佢就话咧，再制止啲人咧喺楼梯度奔跑或者系咧转线啊。咩叫转线咧？譬如你唔系好中意咧，譬如好赶时间咧，喺个侧边咁噗噗噗咁跑上去嘅。咁而家有个好得意嘅，就揾一个职员咧背脊写住个 no 字。企喺嗰个位咧，系一个人肉咧挡住唔俾你跑。 哇，其实好危险、啊，撞埋去。 我你唔 危 险 得 过 你， 你唔 危险得过你，又向左又向右咁样之字形咁行。 人哋明明有个职员带住个牌，负责企喺度就唔俾你走嘛。 唔系啊，阵间 吓，但喺日本就比较，如果你有咁样嘅话，就一定会好乖嘅。因为佢哋比较守规矩， 系 你点会撞开人啊？ 其实我都好守规矩嘅， 呢个唔笑话嚟嘅，要笑。 唔系呢个系一个事实。 举个例啊，举个例，你守规矩嘅。 我守规矩，我唔跑咯。我喺楼梯、地铁楼梯，我一定唔跑，因为我惊扑死。 都系安全守则嚟嘅， 小心啊，唔好跑，唔好挤，系啊，俾个 like。 十一点钟先听新闻报，翻嚟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三十年啦 ，Danny 陈百强嚟咗我哋三十年啦，但我相信大家对佢嘅怀念同埋喜欢嘅歌嗰个程度咧，一定唔会减嘅咁样。咁大家都可以咧，随住一路播嘅歌啦，讲下嗰啲古仔啦、历史啦等等咁样。我有一次咧，因为我第一次听到 Danny 嘅声音系从另一个叫做点样讲咧，某一间音乐机构嘅高层嘅口中听啦。佢话呢个男仔咧。讲一个历史背景先。首先 ,Danny 曾经参加过他们搞的一个电子琴大赛拿了冠军。 是的。 是的你知道吗？ 是的。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 咁嗰个音乐机构嘅高层讲，不过而家揾佢就难啦、咁样，因为佢本来咧佢每年都有嘅，佢同日本合作嘅一个叫做嘟嘟有个牌子，嘟嘟咩电子琴大赛啦。佢话而家想揾佢嚟再表演，即系仲有 guest performance 好难，因为而家佢已经好红啊，变咗咧即系佢好个好密啊，同埋又已经有位经理人啦，咁啊要由经理人去度期啊，咁哎呀真系好麻烦，但我哋真系好想要佢。我第一次听到，哦原来佢电子琴都咁叻，即系弹琴都咁叻，咁得过呢个电子琴大赛。咁以前我哋都分享过，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咧，就系佢自己上嚟派唱片。咁由钟伟明大哥咧带领住。咁当时咧觉得佢哇好细个，即系个样好学生啊，好淳朴嘅感觉，同埋有少少怕怕地丑咁嘅样。咁相信都系一个啱啱踏入呢个娱乐圈咧，即系好多理想、好多热情奔放嘅，想喺个歌唱嘅事业咧闯一番天地嘅当时嘅。佢啦咁样，咁啊成就咗后来每一只碟都系每一首歌都系咁成功嘅。呢一只歌我中意咗好耐噶啦，不过今日咧好认真咁咧去睇翻啲资料，原来咧当日佢点解要翻唱呢一只旧歌咧？呢一旧歌系1956年崔萍姐姐唱嘅， 三年 系啦，唔系。叫做 今宵多珍重， 今宵多珍重，系啦。佢就话原来当日咧，佢做完呢一个颁奖礼，佢做佢嘅嘉宾颁俾佢啦。咁啊，崔萍姐姐好多好歌，咁于是佢又喺82年咧就改咗呢一首歌曲啦。咁啊，有不同嘅听法嘅，唔知大家喜唔喜欢啊？今日 好喜欢呢首歌， 系咪 啊？系啊，呢首歌我觉得系真系几好噶，同埋因为陈百强嗰阵时系俾人哋感觉系好时代尖端嘅， 好细， 冇谂过佢。 即係改呢啲舊歌咧，其實好成功。係、今宵多珍重，聽講嗰陣時咧個銷量啊，同埋都攞好多嘅獎嘅。係啊，我都好中意呢首歌。 鄭國江老師填詞嘅，同原有嘅國語版本截然不同，但有一個韻味喺度。今宵多珍重就我今日帶俾大家第一首 Danny 嘅歌曲。 愁寒殘紅亂舞，億花底初到逢，難禁誰頭淚湧，此際恨月朦朧，愁緒何自空，悲哀到一樣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 陈百强嘅咁多好歌里面咧，我自己比较咧喜欢呢一首，亦都觉得好有韵味啊！无论系歌词或者嗰个旋律啊等等嘅编排都系好好听嘅，系啦。 嗯，好。好，咁其实我觉得真系嘅，有时有啲嘅歌手或者系人物咧，系真系天生佢哋系一个偶像。咁其实偶像嘅话，咁大家都可以将佢系 define， 譬如可能系话被崇拜嘅，被仰慕嘅，系拥有一啲即系追求者嘅。而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佢本身就系有一种魅力嘅人物。本身啊，佢自己嘅人咋就已经系有魅力嘅人物咧，就能够称为偶像啦。我试过有一次就同一位嘅 uncle 喺度倾偈嘅时候咧，突然间大家都好唏嘘，会觉得嘅就系我哋香港曾几何时系真系出咗有好多嘅巨星，有好多嘅偶像，但系咧好多都好早就离开我哋。陈百强系其中嘅一位。咁其实我哋都怀念佢有各种唔同嘅形式，可以透过嘅就系佢嘅作品啦，佢嘅歌曲啦。我好记得嘅就系有一次我睇有一个。 訪問，喺度訪問嘅就係張曼玉，佢點樣懷念張國榮。Maggie 佢話佢最記得張國榮哥哥嘅係佢嘅腳步聲。 嗯， 有時即係呢啲咁嘅嘢係你自己好獨特嘅， 是 對於佢嘅 誒 係因為佢同佢拍戲，我唔記得咗係《花樣年華》定係咩啊？我唔記得咗係邊套戲，對唔住，一定誒唔係《花樣年華》。咁就係佢話佢有一場戲嘅時候嘅話，就係聽到張國榮即係阿哥哥佢嘅一啲腳步聲嘅話，就係、是、唔知點解係嗰個感覺喺當時嘅嗰個 moment， 佢就捕捉到佢永遠都好難磨滅嘅一種感覺。而我自己對於Danny 哥哥佢嘅一種感覺嘅話，係一對白飯魚，因為咧嗰時候都好開心嘅，就係、是、會有某啲嘅場合咧。是会见到佢嘅，但是不是工作嘅场合，是去一啲即係可能係飲嘢啊，或者係去玩嘅场合。嗰次对于我嚟讲係一个好震撼嘅，就係、是、我觉得呢啲就真係偶像。我好记得嘅就係嗰一日啦，佢心情係几好嘅，竟然呢会同我呢个小妹妹倾偈啦。咁至于讲啲乜嘢嘅话呢，我就唔讲啦。咁但係就大家喺度倾偈嘅时候呢，佢係好温柔嘅，佢係好善解人意嘅。咁佢因为心情好啦，咁所以呢你会见到我罕有见到佢嘅笑面啦，佢係笑住好开心喺度跳舞嘅。跟住我就喺度打量緊嘅就係、是、喂大佬啊，偶像啊，企喺我前面啊，咁梗係会睄下佢着啲咩衫啊，有啲咩大穿戴啊咁样。我就竟然一路望，当然啦，全身都系名牌子啦。竟然就见到佢就系配衬住佢，就全身都系黑色嘅衫之外嘅话咧，下身佢就我见到有一对白饭鱼。我就记得我问佢话 ：Danny 哥哥，哇，好劲啊！你嗰度系白饭鱼？佢话系啊，白饭鱼。仲要系着，我记得嘅就系着咗有一对以前我哋嗰啲即系 Michael Jackson 嗰啲松松地嘅一对咁嘅袜，跟住衬咗对白饭鱼。好型，好我就我冇见过人系咁样着啦。总之佢就系佢着喺佢身上面嘅，你就会发觉嘅啫，就系型啦。 小强着就冇嘅 feel， 冇讲佢个名。咁佢就系话，总之佢就系型啦。咁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就哇咁样衬都得啊。佢话可以啊，你要记住一样嘢啊，只要嘅就系你着乜嘢，人哋都会觉得系好睇嘅时候嘅话咧，你就系即系你就系偶像咯。即系其实主要所有嘅嘢其实摆喺你身上嘅，你系啊，你着得到佢嘅嘢嘅话，其实嗰个就系你需要有嘅一啲。即系做呢一行嘅特质咯，咁我真系记到今日咯。咁所以就系我觉得冇啊，一位朋友，你谂下，我哋好开心，但系我哋即都拥有咗佢一段嘅时间，系咪？我觉得 Danny 哥哥佢声色艺音乐才华有 style， 佢就真系喺我心目中系永远嘅一位偶像。 心欣赏青春奔 好同意啊！即系 Sir 所讲咧，因为偶像呢样嘢咧，好得意嘅，即系未必系你叫佢偶像，佢就系偶像啊、嗯！你专登话佢系偶像。要我哋認可先得噶嘛？有啲人咧，佢哋係一種咧散發出嚟嘅魅力咧。總之你離遠見到佢就會心跳嘅，同埋咧企上舞台更加有嗰種偶像嘅 feel。即係無論有冇 dancer， 有冇花樣，有冇升降台唔緊要嘅。佢企喺個台好即係好靜咁唱一隻歌咧，你會覺得全部人嘅眼睛集中力喺佢身上嗰、 嗯、 種。吸睛嘅吸注意力嘅感觉就系偶像先有。 我同意你讲嘅就系，其实偶像系有两种嘅，有一种嘅话就正如头先阿 Michael 所讲嘅啫，佢系由内而外嘅，即系其实佢只系一粒星嚟嘅，佢根本嘅就系自己喺度嘅话，佢会发光嘅。但系有一种嘅偶像嘅就系咧由外而内嘅，系啦，两样嘢嚟嘅，佢系天生嘅。咁我就记得佢嗰日同我讲啲乜嘢啦，佢就系话连白饭鱼都着得靓嘅，都着得好睇嘅。啊！佢话连白饭鱼都着得好睇嘅，呢啲就叫做型啦。 哇！ 系啊，我头先系谂唔起佢讲嗰样嘢，佢就系、是、我就哇 ，Danny 哥哥着白饭鱼，佢就系、是、啊，连白饭鱼都着得好睇嘅，呢啲就叫做型，呢、這个就系你嘅 style 啦。 嗱，陈百强俾我嘅感觉咧，就系、是、好干净、好公子哥儿嘅，永远就系一件冷外套搭住一个膊头，即系呢个系我 嗰阵时好兴 系啊， 着 印象 嚟嘅 长裤，然后 着 polo 嘅衫，跟住整 好， 总 之好干净、好公子嘅，即系好温文尔雅嘅。咁佢有一首歌咧，其实我觉得系创嘅遗珠嚟嘅，我觉得好好听嘅，个音乐又好听，佢系 有啲担心。 佢系一套电影， 主要系 Danny 唱 OK 嘅，我最惊佢系。 我有啲 掟你心啊！ 揾错， 系咪掟你车啦嘛？ 唔系掟你心啊嘛？唔系掟你心啊，歌好听，不过 系啊系啊， 但唔系今日嘅主题。 知道知道知道。咁佢嗰阵时咧就有一套系《秋天的童话》。 嗯。 嗰阵时阿 Danny 而家好红噶啦，系啦，已经 佢里面都做一个嘅角色嘅， 系啊，失业生已经系主角嚟噶啦。咁呢一套戏咧就揾佢做一个配角。仲要是 哦，你讲《秋天的童话》 系《秋天的童话》少少唔好嘅负面嘅 做钟楚红嘅男朋友 系啦，负心汉 系啦，仲要劈腿， 冇错系啊。同埋咧，哇！我睇翻少资料咧，因为有一个访问就系罗启瑞讲翻嘅，佢话佢其实同阿张婉婷，即系佢哋两个一齐搞嘅呢套戏，佢话好担心，唔知阿 Danny 肯唔肯，因为由主角变咗配角，呢个第一。但第二，佢哋觉得如果一个嚟自美国东岸嘅一个有钱仔咧，真系非佢莫属。 咁 陈百强一睇完之后咧，佢即刻话好，我做。咁但系原本个角色嘅名咧就叫做 Winston。咁陈百强觉得哇，好唔好啊呢、這个名， 唔衬佢 啊，就改咗叫 Winston。咁里边有一个对白咧，我觉得真系好精彩嘅，就喺酒楼摊牌。阿陈百强好型咁就同阿钟楚红讲 ，Woody Allen 咧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感情咧就要好似条鲨 鱼一 样，一定要 向 前游，如果唔系就死 噶啦。 我最中意阿周润发紧接一个对白就系话，我净系听过 Allen 话，遮冚正遮冚正， 偏爱而失， 又系 Allen， 我觉得哇好正。 Woody Allen， 但系我哋 呢对白真系好正，呢对白真系 咁里边呢首歌 就可以睇到佢哋两个之间唔同嘅身份啊嘛，系咪佢哋嘅背景啊嘛？ 咁后来呢首歌咧就主题曲咧就用咗女方嘅《别了秋》。因为有几个原因，他们觉得如果他做一个这样的角色，是这首歌好不太适合，但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好听，蒙毅。 但你说你只剩两分钟、 啊哦、 其实你不如讲完，因为我觉得《 秋天的童话》还有什 么、啊、我有点不舍得，因为今天每一首歌都好听、 okay. 所以我就不想，我一定要 cut 掉新闻，不如你讲完。 你仲有你有冇睇呢套戏啊？呢套戏我谂真系超级， 梗系有睇啦， 超级经典。阿陈百强听讲，佢话其实佢戏唔系好多，就响， 但系佢做好多功课， 系 啦， 同埋佢都响纽约，佢、 嗯、 成三个星期，咁佢同阿钟楚红又系好老友嚟 嘅， 咁、一齐喺度倾啊、讲啊、玩啊，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其实讲翻另一样嘢咧，佢经理人啊陈嘉英 Katie 咧响亚视嗰时咧，我都同佢几熟嘅。咁有時同佢傾開偈啊，或者一啲場合咧， 佢 同埋 你會唔會簽我？ 我都係叫阿強，我叫馬小強。嗱，你簽咗阿陳百強啦，係咪先？有百強、小強一個系列咯，再簽阿老強啊！ 肥强啊、傻强嗰啲，咪成个强系列系嘛？ 唔系，但系全部都系我。 呢个就系真正嘅百强企业咯， 系咪？ 系喎， 系啊，梗系大强、细强、小强、老强、肥强、咸强、慢强， 你要咩角色？乜嘢 咩强都有，咩都有，系咪？ 最强，最强就系我。 跟住阿陈百强，我可唔可以解药？我唔可以入呢个系列。 系继续讲，咁你同人哋好熟咁啊？点啊？ 强与马小强， 你系咪真系同人哋好熟噶？ 系咯 ，Kitty 熟熟啊， 佢就系熟，人哋未必同佢熟啫。 你讲得啱，我都觉得。 喂，好耐冇见啊，边位啊，大佬？ 阿强， 喂，成日搵你饮茶，我唔得闲喎，我同佢好熟噶。 哎呀，阿士呢？ 系啊，我同佢熟噶，佢唔熟我啫嘛。啊！呢、這个真系吓人世之间嘅嘢系嘛？ 系咯， 系咪咁啊？点 啊？继续啊！仲有三十秒， 仲有阿强哥系 有几熟法？ 有几熟？ 去过 全熟系嘛？定系七成熟？ 我唔想答你咁肤浅嘅问题。 净系我肤浅，喂，我够人 啦。你觉得我得意咩？ 都费事话佢啊！ 喂，强哥，喂，搵过第二个经理人啦，上人去签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在上午十一点十四分发射升空，搭载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七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今次任務由湯洪波出任指令長，他在兩年前曾經執行神十二升空任務，唐聖傑和江新林就是第一次飛行。三個人早上出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問天閣圓夢園廣場舉行的出征儀式，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指揮、太空站應用與發展階段飛行任務總指揮部總指揮長許學強下達出發命令之後，領命出征。神舟十七號載人飛船任務包括完成與神舟十六號乘組在軌輪換，駐留大約六個月，開展實驗，進行艙外載荷安裝和太空站維護維修等工作。根據計劃，神舟十七號載人飛船進入軌道之後，將會採用自主交會對接模式，在大約六個半鐘之後與天和核心艙對接。翻嚟本港，在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話：對於任何罪犯都會窮追猛打，形容呃錢嘅人、犯法嘅人係魔鬼，政府一定會追捕犯法嘅人，最重要係防範市民變成受害者。李家超話：感謝警方做咗大量工作，包括設立24小時熱線，同銀行業界堵截可疑資金，推出流動應用程式查核可疑來電，以及設立電話卡實名制。他說全球都受電話和科技詐騙影響，香港不可以獨善其身，要強調國際合作，特別和內地公安部緊密合作。李家超又說，任何科技發展有利有弊，形容是雙刃劍，如果能夠提高大家的警覺，當局都會考慮，未來亦都會成立辦公室推動數碼政策，相信可以整體協助數碼意識的安全。美國緬因州流易斯頓市發生大規模槍擊案，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引述警方消息報導，增至最少22人死亡，50至60人受傷，槍手仍然在逃。白宮說，總統拜登和緬因州州長通電話，承諾向當地提供全面聯邦支援。報道說，當地一間保齡球館、酒吧和大型超市配送中心分別發生槍擊。警方在社交網站發布三張疑犯的相，說他仍然在逃。相中的男子留有胡鬚，穿著長袖襯衫和牛仔褲，手持步槍。警方又發布一架白色私家車的相，呼籲公眾提供消息。流易斯顿是安德罗斯科金县的一部分，位于缅因州最大城市波特兰以北大约56公里。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同埋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39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8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0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24.8跌5.4，盈富基金17.57跌1.7，腾讯控股283.8跌4蚊，港交所271蚊跌7.2，阿里巴巴79.25跌5仙，中移动61蚊跌1蚊，美团107.9跌7，恒生中国企业58.9跌4.4，小米集团13.3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3，日元150.48，瑞士法郎0.898，加元1.382，人民幣7.318，英磅對美元1.208，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628，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30,602点，跌667点。港金报18,52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06美元，卖出1,98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有 Tiffany 提提大家，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漆咸道北近芜湖街。另外，观塘道有道路工程，去油塘方向近牛头角下村的快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必加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清水湾道八号、旺角、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意大利语顾问 Rosella。 The word cappuccino means hood in Italian, and the ino ending makes it the diminutive. 好得意喎 ，cappuccino 系冇嘅意思。咁如果你喺最尾咧加咗个 ino， 就系将佢变细啦， 缩细， 系啦， 细嘅帽， 冇错啦。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10月25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 Up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 他们自负盈亏，持续发展，还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的社区。想知 Tree-Mark 标志的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 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喂阿强哥，我谂到啦，嘅名好紧要，即系人哋咁红，陈百强嘛， 我谂到， 唔系你应该叫做马百强， 我 叫马百强， 唔系或者叫马千强，或者马万强，喂马万强都几好、啊， 你发梦啦，快啲讲啦， 我真系发梦啊，梦艺， 唔系秋天童话里边嘅，另外一首系咪？ 秋天的童话原本是这一首、哦、不过我用了别了秋天， 知道，好，一起欣赏。 默默寒红叶听海风，道别了无尽愁的梦，淡淡的忧伤变阵阵浓浓，轻轻跌进梦中，漫漫你浮现脑海中，静静去延续甜的梦，寂寞中追忆你念想掏空，空空的心却阵阵痛，浮沉在热爱激流中，层层浪亦万重，偏偏飘过段段情浓，如晚空，渐渐而无觅你影踪，剩下我呆望云飘动，寂寂的天空变幻似无穷，瑟瑟秋风似份爱冻， 在热爱激流中，层层浪亦万重，偏偏飘过段段情浓，无声消失于晚空，渐渐而无觅你影踪，剩下我呆望云飘动，寂寂的天空变幻似无穷，瑟瑟秋风似份爱冻，似份爱冻， 好嘢，好嘢。 我真係好鍾意呢首歌。 真係好聽。 好聽。 真係好聽。 冇錯冇錯。 好交俾你哋。 好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人类发明呢一个将声音留低，真係非常无价之宝。你諗下经过咁多年，我哋可以仍然听返好多以前嘅歌手嘅声音。咁怀念陈百强之外，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种叫做怀念一种共同嘅回忆，大家都喜欢嘅某啲歌声，某啲嘅年代，当嗰个年代当我哋仍然年轻啦，去听好多嘅歌声啦，有嗰啲叫做买唱片嘅文化啦，叫人代录唱片啦，录了 cassette， 即係好多好多有关嘅回忆都翻晒。 陈百强嘅有几首我都系， 系咪先 同我帮手录啊？ 系啊系啊， 边几只啊？边几咩得？ 嗰几首等等啦， 等 啦，喝彩啦，总之系最 hit 嗰几首。 系啊系， 系啊，就同我就买咗唱片，然后就录完就俾个其实大我。 嗯， 当年就系咁样样。 当年嗰个乐坛啦，百花齐放嘅年代啊，陈百强啊，或者好多好多歌手咧， 反而我都 concert 我未听过。 哦，你冇听过？ 冇啊冇。 哦，我有，系系。 是啊， 好好非常之好，即係佢快歌慢歌都係好出色嘅。咁有一首歌曲呼应返啦，佢第一次上嚟派歌就係派呢一隻碟，同埋呢一隻碟里面呢，其实佢有两隻歌都係一隻就叫几分钟的约会，里面有啲好有香港人嘅色彩嘅声音，就係、是、地铁里面嘅一啲嘅宣布啦。 我想问下佢嗰时嗰啲碟都仲係嗰啲唱片。 係啊， 唱片黑 胶唱片囉，最早嘅。係啊。 因为single嚟嘅咋，一拍嘅话都系一只嘅啫嘛。 poster 系嘛，嗰阵时如果唱片咧好兴，系 未必 有啲有。 同埋嗰阵时候我哋啲黑胶好正嘅，佢派上嚟嘅时候咧，乜嘢都冇噶嘛，净系啲 白 色嘅啫， 我哋叫 白碟嚟嘅，系啊，全只碟嘅话得一只歌嘅啫，最多系两只。前面的 A B 晒，吓 single 嚟。 如果而家又真系一个珍藏啦，呢一只歌咧，点解我哋先即系讲话留低咗好多回忆咧？因为里边用嘅呢个声效。以后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都再听唔到噶啦。 喂。 Danny Chan， 眼泪。为你流， 眼泪在心里流，此际怎么开口？前事在心里漂浮，情意令人太难受。眼泪在心里流，请你开一开口，随便一声话，随便一句，算是问候朋友。处死更难受，灵魂已散，心仿佛死去，心死问谁可救？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唯盼望情爱如旧，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怎么有？琴弦打开亦无心奏，在似木偶，人像木偶，我人像木偶，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全忘我与饱，心中空虚了，已禁泪痕。 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闲心苦采奏，情是内心的交流，闲心苦采奏。 以前嘅歌咧比较基本啊，啲比较少加啲特别啲嘅效果。咁呢个神来之笔咧，我唔知系 producer 谂啊，定系 Danny 谂，定边个谂啦？即系加咗啲电话搅盘嘅声音喺当年系仍然系呢个搅盘电话啦。咁啊加埋佢讲电话俾个女仔吸线咁，好特别啊！即系 试过未啊？ 梗系试啦， 我都试过啊。吓，系啊，即系我吸又得， 我又试。 系整蛊人系嘛？整蛊电话 嗌交系嘛？唔敢啊！ 即系佢一喂我就即刻 bro。即系听到个把声已经，哇，好开心噶！ 哦，咩关系啊？ 冇关系， 即系连嗰个边个都唔记得啦。 冇关系， 几乎 冇人想同佢有任何嘅关系。 你又知？ 我梗系知啦。 你点知啊？ 如果系咁样嘅话，你点会就一听到把声喂，你点解要吸？ 系咯，识定唔识？ 佢阿爸， 唔关你事。 系佢阿爸嚟噶，定系佢阿妈？你认错把 声 啦。如 果你听到佢阿爸咧，你吸线都有道理，因为你惊佢话你啊嘛。 系啊，你咁难得先至打个电话俾佢，你竟然唔听，系咪？ 我感情嘅事唔到你哋两个插嘴。 我都唔想知。好，咁其实咧，跟住我要介绍。呢一首歌曲，哇，真系非常之纠结，因为知道其实每一次嘅爱好系列，你只能够拣两只。咁喺 Danny 哥哥咁多嘅作品当中嘅话，你点能够拣两只咧？咁所以其实咧，我头先真系想同我哋嘅 Library 嘅阿伟伟真系讲声唔好意思，因为嗰阵我系未试过咁样就出出入入，出出入入，系咁要佢揾嘅。 过咗几次。 系啦，咁我唯有嘅就系话，即系其实我本来有两只歌曲我都会想拣嘅，咁其中有一只嘅咧就系、是、其实有时咧有一啲嘅歌星咧，我觉得都。几难做决定噶嗬，因为咧你一定有啲歌系 pluck 嘅，系嘛，即系所谓嘅就系主打嘅，亦都会有一啲嘅就系你唔系主打嘅，系啦 side track 嘅。咁但系 side track 嘅好多时候你会作为自己一个嘅譬如可能我系佢嘅 fans 啦，我觉得其实呢首歌都好好听啦、啊、咁、啊、样。我本来就想拣嘅就系、是、不再问究竟嘅，咁、因为如果大家都仲记得嘅，我哋三个都一齐去捧阿杨洋场啦，咁佢就系去做呢、這、一个就系陈百强哥哥、Danny 哥哥，佢唱咗里面好多首歌啦。头先嗰首歌嘅时候一路听嘅时候咧，唔系佢唱得特别好。都唔系佢唱得特别差，只不过系唔知点解喺嗰一刻嘅时候，你会谂起好多个画面嘅话咧，系会有啲嘅滚动嘅。咁但系跟住头先咧，我又喺出边嗰度就同阿欣欣喺度倾紧，我就话喂好啦，你净系讲一首陈百强最好听、你自己最中意嘅歌，佢竟然拣咗呢一首。知唔知系咩歌啊？凝望。不妨可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听一下究竟为什么欣欣这么喜欢这一首的歌曲呢，就借这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其实我想只要是 Danny 哥哥的作品，就算是 Pluck 的和 Sidetrack 的都一样这么好听，但是这一首是 Pluck 的。 不断默默地沉风，但觉这影像在我眼内摇晃，原是没法去寻觅，为你寻找千万趟，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在旁，灵魂穿过热浪，情共爱终于得解放，划进心窗内，这诱惑无力可对抗。 心内混乱又迷惘，但觉我身畔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从前完美幻象，能遇上怎么可反抗，然而打开心里爱恋，凝望千百趟， 好听好听，凝望 Danny 嘅呢一只歌曲， 正啊！ 多谢欣欣，亦都多谢我细佬佬，系啊 ，Alex 佢哋话入嚟，边个拣噶？咁样真系我拣嘅， 系 到另外一个阿强讲啦，阿强 对抗死未？你承接我啊？ 我头先我想改 都改 又唔改，都系唔改啦，唔改啦，算啦。因为我觉得陈百强俾我感觉系真系一个超级公子哥儿，好有 我记得唔知系边个，佢就话佢形容佢系翩翩贵公子。 系啊，好贵 风度翩翩嘅，同埋贵气， 有学识嘅，唔会贵气 好难有嘅。 冇错，系啊，呢个即系好似啲蓝血人咁样。系啊，咁又我觉得佢其中唱一啲旧歌改编的歌咧，我觉得系好好听的，特别头先佢讲过一首啦。我今次 嗰首系乜嘢啊？今宵多珍重 系啊， 佢头先讲嗰首，佢系边个啊？系 Michael 嗰首歌叫咩啊？系今宵多珍重。我冇针对你 ，sorry， 好，我收声。 我都冇出声， 我连声都冇出，系咪先？我笑啫。 你唔觉得你咁样做节目冇记得佢头先讲嗰首乜嘢 ？OK， 唔好嘥时间。跟住呢首我最后嘅选择就係盼三年，我觉得非常好听。 三年又三年。 係呀。 冇看到。 三年又三年。人生有几个三年。 今日我哋个主题。 唔係刘德华。唔係梁朝伟。 心等多一天，定会令历史因此改变。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有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讲失属最唇边，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现，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假添温暖。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这 石字未讲失属最纯洁，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有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意欲神，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风骚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每个月一次嘅风骚家庭秘笈，今日嘉宾就系注册辅导心理学家徐泽山博士，欢迎徐博士。 欢迎徐博士。 Hello, 早晨。 Hello. 今日咧，我哋先喺麦又都讲过，今日嘅话题咧吓好特别。 哇，呢、這个题目好靓 啊，叫做《烟花易冷：夫妻信任危机一零一斑点九》系冇啊？ 斑点九喺边啊？ 咁你一零一啊嘛？有冇特别意思啊？一零一其实 一零一咧，通常系我哋喺大学一啲叫做 introductory level 啦、 mm-hmm. 初阶课程嘅时候，我哋就会叫做一零一啦。 哦，即系初阶。 系啦，初阶啦 吓。嗯 ，OK， 咁即系爱情嘅初阶系咪啊？即系可唔 可以？可以咁谂，因为我谂咧掌握到之后咧，好大机会嘅喺相处入边，即系无论咩阶段啦吓，拍拖又好，老夫老妻又好，身份都好，我谂都有好大帮助嘅。 嗯。 但系烟花易冷，即系讲紧呢个爱情咧，即系嗱，其实呢个都系嘅。我相信大家咧，如果对呢个爱情涉猎过啦、试过啦、过去咗乜都好啦，你总会觉得爱情头嗰段时间好甜蜜啦，好好澎湃声 啦， 好灿烂，就好似烟花咁。但系冷唔冷咧？ 咁样仲要系 可唔可以唔冷咧？即系呢啲嘢就可以当嚟讨论下啦。 如果你讲烟花易冷，我觉得其实已经系咪就系有一个嘅讲法，即系应该有一个 设 定咗喺度嘅，就系嗰样嘢系迟早都会变冷同埋变疏离嘅咁样。 我会咁谂啦，如果我哋唔好好咁经营嘅话、就真係烟花易冷 啊。 喂，但係如果我哋个棵花栽得好嘅话，佢就唔係烟花，而係可以长青嘅。係啦。咁所以我会话烟花易冷点解呢？因为好多时好多人喺我諗经历亲密关系嘅时候、会有佢哋好多自己嘅挑战。咁、面对嗰啲挑战啦，当唔能够用个我就話合適嘅方法，一個能夠滋長到感情嘅方法嘅話，啊咁啊真係易冷啦。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其實好多夫妻又好，同居又好，最終哇好多挑戰，唔係個個都過得到就真。 不過博士，我又想講咧，煙花咧睇一陣嘅啫喎。其實咧，就算你俾我唔冷咧，我成晚或者日日都要望住煙花，又好辛苦。好似我以前有個朋友危濟，佢講過追女追 拍拖啦，即系咁讲吓，拍拖就好似爬山咁样，爬到上去梗系唞下啦，系咪？即系如果你永远系一个向上、向上、向上，又好攰喎，你会唔会同意咧？即系烟花睇一阵嘅啫，日日俾你睇你都闷啦，系嘛？ 咁样谂嘅话，其实都几 make sense， 几合理嘅。合理在于就系、是、咁一开头认识啊，啱啱结婚啊，咁总系好亲密，总好多时间黐 住啊，黐住啊，见 小阵都唔得。 咁可能发好多信息啦，讲好多电话啦，咁但系啦，始终大家会有，譬如各自嘅家庭生活嘅，同、原生家庭有相处噶啦，有自己朋友噶啦，咁总会有我哋话唔同嘅阶段嘅每段关系。咁、如果哇整段时间都只系得对方嘅，咁固然呢个系一种嘅相处模式，但我谂呢种相处模式唔系太适合每一个人就真。 当然啦，如果系话即系讲紧大家就系相识或者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嘅话，即系永远都系甜蜜嘅。如果唔系嘅话，又点会一头钟咁钟咗落去咧？系咪？就你钟咗落嘅时候，洗湿咗个头咧，你就会发觉就有啲嘅问题会出现噶啦。 冇错。 咁其实咧，我想问一问徐博士，如果系嘅话，夫妻相处之道或者系其实两个亲密关系啦吓，其实会通常会遇见有啲咩嘅危机，会唔会其实都系大同小异？可唔可以有啲个案同你分析一下？ 有 我谂大同小异方面，我哋几常见嘅有好我谂两三种咁啦。第一种嘅我哋通常会见到系同一啲发展啦，一啲生活唔同嘅角色中间有冲突嘅。OK， 咁第二种咧就真系啦，危机大啲嘅、可能真系会有婚外情，有第三者。咁我哋会话啦，有第三者嗰啲会再复杂啲、因为关系。有裂痕之後，修補是一個很需要技巧，亦都很需要一個很安定的環境的事情嚟嘅。我哋個案方面都會成日都遇到咧，就係、是、通常我哋咁諗嚇，就算第三者的出現，都唔會無啦啦出現得到。 我都啱想咁講。 係啦，因為 真係 因為即係喂阿博士啊，呢樣嘢好似雞先定蛋先咁樣。有句説話叫物質必先富而後重生啊嘛，即係其實係咪本來有少少問題，咁啱叮一聲第三者出現先至會咧？如果兩個人係真係哇好好感情嘅，第三者出現佢都唔會睬，會唔會咧？你覺得係咪？ 我哋可以咁諗嘅，因為就好似拍拖咁啫嘛，即係拍拖又好，結婚都好啦。關係總會一開頭咧，一開頭叫做最親密嘅時候，之後啦會有啲我哋叫做爭執嘅時期嘅，多啲摩擦嘅，摩擦之後啦，大家會去到一個我哋叫做 equilibrium 啦，一個動態。平衡就是、大家大約知道要怎樣跟對方相處，但是、相處得到是不是代表我們會喜歡我們會喜歡對方每一個部分、每一件事每一個生活習慣呢總不是的嘛、所以如果有些本身我們說、核心一點的重要一點的議題沒有解決得到、到有多些衝突甚至有第三者出現的時候整件事會再再深化多啲，甚至個危機會變得更加大。 咁試過有冇話你即係面對緊一啲嘅個案嘅話咧，就係、是、可以同我哋可以講下。 有嚇，今日準備咗一個個案同大家講咧，就係、是、一對我兩三年前見嘅，都尚算年輕嘅夫婦嚟嘅。咁、男方啦嚇，專業人士嚟嘅，30埋尾啦。 哇，真係好細個喎！ 年輕㗎， 係啊，年輕嘅夫婦， 30埋尾嘅專業人士嚟嘅。咁、女方咧都有全職。工作收入都唔低嘅吓，咁讲紧30钟嘅，咁讲紧家庭月入啊，真系好富裕嘅，超过10万蚊个月， 哇，成个家庭冇问题啦嘛，好开心， 又冇小朋友系嘛， 冇小朋友，冇小朋友，系啦，咁我哋就会谂啦，哦，咁啊，即系一年去两三次旅行都好 happy 噶啦， 系啊， 又冇管教压力，咁大家两方面嘅家长，有催下佢哋要生嘅，但系佢哋心底有共识噶啦，唔要， 哦， 系啦，咁啊，大家。各自諗方法， 咁好清晰啊！其實大家又可以好係啊，大家都好配合啊。 冇錯，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咧，就係話男方喺應該咁諗啦嚇，個個案一開頭揾我嘅時候就女方嚟揾我先嘅，係啦。咁通常我哋喺一啲婚姻輔導啊、親密關係輔導都係嘅，女士喺面對住。关系嘅时候，主动求助个机会通常大少、 我都觉得，我相信男人会死人， 佢哋会面对现实多啲嘅。 男人会睇下点啦，有佢先啦，有佢先啦。男人会唔出声 嘅。我谂唔单单面对现实咧，而系对个感情嗰、那个侧重点可能会大啲啦吓。就好似啱啱主持话斋，男士嘅就算发现问题，咁点啊？ 过得去咪算咯， 我都会觉得系你哋系会逃避啊， 但我想问， 男人系会逃避啊，系咪啊？ 或者会睇下点先啦，睇下点先啦咁拖啦拖。我想问，但系你呢个个案咧，去到呢一个出现问题，即系太太嚟求助咧，有冇第三者参与啊？ 出现咩问题？ 嗱，当中咧其实有叫做有啲危機啦嚇，譬如啦，嗰位男士咧，因為嗱30埋尾啦，咁喺公司度做到都中層噶啦，中高層咁啦，中層咁啦，咁大家聽到收入都唔差嘅時候，咁總有啲同事啊、下屬會 埋身 嚇，埋冇話埋身啦，合作得緊密啲啦。合作得緊密啲， 呢啲好危險嘅。咁佢入晚下手，佢見佢仲多過見個老婆。 冇錯，的確係。 如果翻工咁計喺公司啊，可能真係 係，的確係，真係㗎。 同埋佢又好幫得佢手喎。 或者你喺脆弱嗰時候，佢突然之間就係。 唔係咯，俾個老細捽，然後佢走埋嚟，啊陳生，冇事啊， 我幫你揀一碟， 跟住沖杯咖啡俾你啊，沖杯心蜜俾你啊嘛。 翻嚟你同老婆講公司嘢，佢唔明喎。但係同佢講，佢又明喎。 冇錯啦，所以咧，喺呢段關係，我諗特別呢段關係入邊咧，佢哋有個咁嘅小危機嘅。咁當然啦嚇，其實佢哋個危機唔單單係話有個好親密嘅同事，異性同事去介入，而係話啦，本身個男方咧喺我諗佢哋同居咗之後再結婚啦嚇，一兩年之後啦，男方啦開始真係事業再去到發展期啦，咁再忙啲嘅時候，可能成日11、12点先翻屋企啊，成日甚至可能深夜緊醉咗，係啦，假期都做嘢啊，喺屋企啦，開緊 Zoom 啊，做緊視訊會議啊， 咁幾冇趣喎，對於另一半。好似有老公又冇老公咁。 咁你可以咁谂嘅，但系又事业发展期又真系可以忙啲。咁所以啱啱我哋话啦，角色冲突就喺呢啲地方啦。即系作为一个工作者吓，一个需要翻工嘅，甚至啊事业冲得好快噶啦吓，30埋尾嘅时候，佢可能真系再冲就得翻10年去冲嘅啫。咁佢将个侧重点摆咗好多系工作，我谂又人之常情。但系 你好难话佢呢啲位。是做嘢啫嘛， 系啦，所以咧中间 闹， 冇错冇错，所以中间就去到咧喺相处入边，我哋会话好多负面嘅互动模式啊、譬如好似啱啱主持人话斋，喂喺去解释男方去解释嘅时候，就会同个太太讲啦吓，喂我翻工做， 为屋企， 我真系有嘢做噶，咁啊供楼噶，我哋又为佢女 排， 系唔系啊？系啦，咁甚或至见到先生同个异性同事吓，可能发短信发得好开心嘅时候，会话喂我都有，我都个人嚟噶，我有正常社交， 我都有同事噶嘛， 系啦，我哋 倾公事啫嘛，咁样 倾公事啫，唔通个世界得你一个咩？ 八个字口。 咁有好多唔同嘅，我哋会话啦，合理又好，唔合理嘅理由啦。 咁你觉得合唔合理啊？呢啲 睇下博士点答。 我反而想知佢就系、是，如果你听佢一个咁样嘅个案嘅话，系佢咁样讲嘅话，合唔合理啊？ 我谂啦，喺客观上呢啲系啲客观事实嚟嘅，但系啦喺关系上呢种回应能唔能够回应到对方嘅需要咧？我谂呢个地方值得我哋一齐去 想。啊，讲得好，系啊，系啊， 因为 啦呢样嘢都好难定翻。 系啦，合理性咁啊，有啲嘢都真系嘅客观。事实嚟噶嘛？但系啦，个问题就系、 是，但 系 对方唔舒服啊嘛。 系啦，我谂个重点就系呢一样啦，就系、是、喂，咁我唔舒服，其实另一半同我哋咁样投诉，哇，点解你咁夜翻嚟嘅又？我见你啊，仲你见啲同事仲少过，仲多过见我啊？ 系啊， 你又饮醉酒嗱，你有几多个钟头清醒噶？ 冇错，我都有讲过呢啲嘢。 喂，几多个钟头清醒系一句真系好重点嚟。 系好难受啫，如果你又真系 同埋个男人心底咧，可能都有少少享受同女同事嗰啲嘅 暧昧啊， 暧昧嘅关系，可能未必佢未必真系会越轨，但系咧佢都会享受呢啲好似又好似冇嘅办公室。 你好似代入得好好， 我纯粹系讲下呢个一般人嘅。 你咁样点处理你嘅危机啊，刘新博士？ 嗱，我谂咧，我哋先唔讲系咪享受异性先，而系每个人基本上我哋都系享受。对他人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人。 啱啊，同埋有人對你好， 系啦、嗯，其實人人都中意對方對我哋好噶啦， 啱、 嗯、 啊， 無論嗰個係我哋個屋企人，係、 嗯、 我哋父母又好，係仔女朋友 都好， 係 同事 都 好，係 啦，咁所以啦，能夠被前呼後擁係一件幸福嘅事， 啱、 嗯，咁只不過係啦，咁啱得咁巧，如果嗰個係個異性、 嗯， 又如果本身個關係 體貼， 誒、嗯，又 加埋佢個樣又靚， 誒、嗯，靚唔靚就唔重點嘅， 重點啊，重點啊， 係啦，未必係最重點，不過咧，佢會令到個危機更加大，係啦、 嗯。 我諗就算係客觀上雙方對個關係、對個感情都好忠貞，但係啦，見到嗰個危機啊嚇，嗰、嗯那個我哋叫做潛在嘅第三者，可能真係外貌比自己優秀， 嗯、 身形比自己優秀， 嗯、 學歷比自己優秀，甚至談吐都比自己優秀嘅時候，咁嗰個感受會再 好好不安全啊！咁 冇錯啦， 未必我反駁你 係咪？ 有時如果係話嗰第三者嘅話係比自己冇咁優秀，我作為一個女人啊、我會仲嬲。 咁、你都中意？ 係啦，就會得到呢個。 你要佢唔要我？ 點解啊？係啊，你更加唔能夠得到佢理解啊！ 靚唔靚都嬲㗎啦，總之 唔關事㗎， 靚唔靚都嬲㗎。 所以个重点我想呢，我哋摆返喺啱啱一落开头讲关系嘅经营嗰度，其实先至係真正嘅重点。 冇错。 因为如果我哋讲话外表又好身形又好，咁就真係烟花易冷啦。咁、人人都有靓嘅时候，有我哋话走下坡，冇咁靓，身形冇咁好，外表多两条皱纹，白头发多几条嘅时候， 肚腩多几寸， 人之常情啦。 嗯 哼，系啊。 嗯， 咁但系如果我哋想真系好妥善经营关系嘅话，咁呢啲地方咧，譬如我哋特别讲啦，喺冲突嘅时候要小心啲。啱啱讲嗰种超理性化嘅尝试啦。就住對方嘅情緒需要，去揾一啲理性嘅東西去幫自己解釋，呢啲係其中一啲我哋見到嘅小危機。 係，哦，即係其實你會覺得即係對於自己嚟講嘅係啲好理性嘅一啲好合理化嘅嘢、但係對於對方嚟講嘅話，呢啲唔係咯，即係唔接受咯。 呢啲 咁可以點做咧？如果係有咁嘅， 你會點幫佢哋？如果一個過嚟到你嘅身邊，你會點同佢哋講？ 我哋先睇多一兩種危機 先。好啊，好啊。 嗱，因為啱啱講啦，理性化啦，有一個部分啦。咁、除咗理性化之外啦，咁咧。仲可以牽涉啲乜咧？啱啱講到不安全感啊嘛，咁、其中一啲不安全感中間咧，其實會有機會出現啲我哋叫做補償性嘅行為嘅。譬如喺我啱啱嗰個個案入邊咧，最終啦，因為不安全感，咁咧嗰對夫婦咧就揾咗個方法啦，就係、咁男方咧就喺個 iPhone 度嚇、開一個尋找 iPhone 定位啦，咁、就。諗住啦，用呢個方式， 即係你揾到我， 俾佢知道， 係啦， 我喺邊度， 長期俾你見得到啦。 Uh-huh. 然後啦，耐唔耐咧，就我哋叫做啦嚇，食飯 check 你， 係啦，冇話 check 啦，自動打卡影相。 我喺邊度食緊？ 係啦， 同個男仔食緊。 係啦，同同事食緊，開緊會打卡，咁呢啲會做嘅。咁但係啦，呢一種咧，我哋會話喺短期上。或者個幫助真係幾大嘅，咁亦都值得欣賞嘅就係、喂願意為咗對方去做唔同嘅調整， 幾、好啊！ 呢、這個 OK 啊，係 啊，呢、這個好好啊， 係啦、 OK 啊 嗯。但係啦，始終有啲嘢我哋會話，既然呢對係一啲調整嘅話，都總有個男方真係忙到連電話都覆唔到、信息都覆唔到，甚或至啦，真係電話冇電嘅時候，咁點算呢？可能翻到屋企就會問啦，我哋唔係講好咗開 GPS 嘅咩？開定位噶嘛？點解你今日個定位冇咗㗎？嗱、當我哋啱啱講到啦嚇，本身已經忙，跟住啦傾好咗開定位，跟住個定位又冇咗嘅時候，咁件事又再嚟過咯、而對住呢件事咧，其實對彼此嚟講又係多一個新危機，因為啦，佢又變成咗一個可以有爭執， 又多個危機， 係又 嗌多一樣 嘢。 阿博士嗱，我必須要同你講咧，我哋得兩分鐘嚇，所以我哋咧要好快咧喺呢個問題上面嚟一個比較實質嘅 round up 嚇。 係好嗱，咁咧如果我哋想真係叫經營得好嘅話咧，我會好建議啦，無論夫婦又好啦，情侶又好啦，可以嘗試用一個啱啱講啦滋長嘅方法，而唔需要特別話去合理化，唔需要特別話去為自己嘅行為解釋，而係啦就住對方嘅需要，我哋俾一啲回應。咁呢度咧，我哋就會話啦，其中一個好有效嘅模式咧，叫做非暴力溝通。咁中間咧四個重點嘅啫，觀察、需要、感受、請求。 觀察嘅意思即係咩咧？當我哋留意到對方表達到佢嘅情緒需要嘅時候，我哋先啦，唔好批判住先，嘗試啦，用一個不批判嘅方式去留意對方。OK， 咁所以意味住就係當見到佢遲翻嘅時候，我哋唔會即刻心入邊嬲爆爆就諗啦，嚇死咗去邊啊，就唔會啦。 用個 死字 係㗎。 好，繼續。 咁啦，第二個部分啦，需感受同唔需要呢度我一齊講啦，我哋快少少。感受嗰部分，我哋講緊就話，我哋要花時間去同理對方嘅感受，亦都要去睇啊對方嘅需要係啲乜。因為面嗰陣嘅意思就係你死咗去邊，實質上係咩感受呢？我好孤独，我好想同你一起，呢个先系个感受同需要。 即系你要回应嘅，因为呢啲系嘛？ 冇错啦，因为人啊总系咁嘅，可以系刀子口豆腐心啊，口硬心软。我问你死咗喺边，其实想点啫？我想你翻嚟揽住我啫嘛。 我想你陪我。 系啊，咁所以最后啦，请求啦，点做呢？就系将我哋真正想要嘅嘢，好坦白、好直接啦，打直板球咁样表达出嚟。譬如啦，你心底其实想去揽揽。揽你嘅，咁你咪企喺门口同老公讲，吓同太太讲咯，啊可唔可以揽一下？揽六秒得唔得啊？ 咁但系死咗去边呢句说话，揽 完 之后 讲，揽完先讲， 系啦，嗰下咧吞咗佢咧会好啲，因为咧其实我哋讲紧，点解讲死咗去边啊？就系、是、因为啦。孤独同埋需要有关系啊嘛， 好啦，总之咧双方嘅关系系需要经营嘅，系啊，真系讲唔晒好清楚，必须揾个机会再嚟过吓。 好啊， 有 预感啊， 多谢多谢徐博士 啊，多谢晒徐博士。 好啦，十二点半翻嚟咧，我哋就为 Dr. Eric 同埋呢个职安剧一送上嘅，而家先咧十二点半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立法会施政报告答问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对于任何罪犯都会穷追猛打，形容呃钱的人、犯法的人是魔鬼，政府一定会追捕犯法的人，最重要是防范市民变成受害者。李家超说，感谢警方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設立24小時熱線，和銀行業界堵截可疑資金，推出流動應用程式查核可疑來電，和設立電話卡實名制。他說全球都受電話和科技詐騙影響，香港不可以獨善其身，要強調國際合作，特別和內地公安部緊密合作。李家超又說，任何科技發展有利有弊，形容是雙刃劍，如果能夠提高大家的警覺，當局都會考慮，未來亦都會成立辦公室推動數碼政策，相信可以整體協助數碼意識的安全。施政報告提出鼓勵生育措施，包括一筆過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居屋和綠置居優先揀樓、縮減公屋輪候時間等。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三個電台聯播的行政長官施政答問，有市民致電說自己五月剛剛生了第四個仔女，但是今次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就無一受惠，認為措施所設的生效時間奇怪。李家超回应说，明白措施订立任何生效日期都会有人不能够受惠，但是他认为今次的政策要导向性，要释出强烈信息鼓励生育，应该坐言起行。他又解释，如果鼓励生育政策只是针对特定阶层，行政费用将会很高，甚至超出市民的得益。他强调20,000元奖励金是政府的心意，等同利是。他又认同生育政策要长时间才能够判断成效，亦都会受很多因素影响，要尊重每个家庭的生育考虑。美国缅因州刘易斯顿市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警方消息报道，增至最少22人死亡，50至60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白宫说，总统拜登和缅因州州长通电话，承诺向当地提供全面联邦支援。報道說，當地一間保齡球館、酒吧和大型超市配送中心分別發生槍擊。 警方在社交网站发布三张疑犯的相，说他仍然在逃。相中男子留有胡须，穿着长袖衬衫和牛仔裤，手持步枪。警方又发布一架白色私家车的相，呼吁公众提供消息。刘易斯顿是安德罗斯科金县的一部分，位于缅因州最大城市波特兰以北大约56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和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90点，跌94点，总成交金额42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2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62，跌1.2；李宁24.6，跌5.6。腾讯控股285.8，跌2蚊；港交所272蚊，跌6.2；中移动61.15，跌8.5；�阿里巴巴79.5，升2毫；美团108.4，跌2；小米集团13.34，升1.4；恒生中国企业59.04，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2，日元150.42，瑞士法郎0.898，加元1.382，人民幣7.318，英磅對美元1.208，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628，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30,656点，跌613点。港金报18,52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8.38美元，卖出1,98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原委大院。 梅晓哥功成身退，完成咗光明苑嘅产业初步报告，走环保路线，发展农业。佢走咗之后，艾先知接任。林智慧亦都带领村民打赢官司，光明苑嘅人系咪都满意呢？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到咗雨季，香港嘅天气会随时恶化，暴雨警告信号一旦生效，河道可能会泛滥或已经泛滥。为保障生命安全，市民不要接近河道，住在河道附近的居民就要留意天气变化，视乎情况考虑撤离。如发现有人遇险，要立即报警。如有查询，请打渠务热线23001110。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mmy， 好 Eric 你好啊 ，Eric 咧失踪咗两个礼拜啦，因为咧又有外游啦，又有身体不适啦，等等加埋一齐吓，点啊？你而家今日好啦， 好啲未啊？ 其实两个都外游，系外游紧，身体不适。 哎呀，小心！ 呢个好扫兴， 我礼拜去咗个兽医嗰啲conference。 系 咁样就啊，就你知去 conference 都唔知夜咩嘢翻嚟噶啦。 嗯， 哦，喂，但我想问一下咧，八卦兽医嘅 conference 讲啲咩噶？即系大家交换下，即系最新嘅资讯系咪啊？ 定话交换交换电话？ 今次就去咗新加坡咯。咁样就交换资讯啦，你要上堂啦，基本上 就边类资讯啊？就问你 系啊， 你拣有啲拣嘅，好多时有一大堆嘅即系啲教授啊、啲专家喺度倾偈讲， 你都冇答到我。咁你揀咗乜嘢？ 藥物啦，定治療方法？ 定係 定 係更新嘅狗糧 啊？今日最尾講行為啦，行為啊、藥啊、醫療啊、手術啊， 乜都有。 新嘅技術啊，舊嘅技術啊。讲翻你本身识嘅嘢啊，有咩新嘅发展啊？ 几好喎、 啊啊啊，会唔会有机会转工啊？咁样样， 全部都系嗬，全部都系啲 bad 一齐、 啊。都唔系噶，次我即系做咗成20几、25年，我认为我今次去都带咗好多新嘅知识翻嚟香港，系、都几紧要下嘅其实。 例如咧，有冇啲可以讲下 分享下？ 因为有 AI 因为我今次去做呢个 trip 咧，我哋就会买部做多啲物理。治疗就直情系用买部嗰啲水行路水机嗰啲机咧啊去帮啲 狗仔猫仔 譬如佢做完骨科手术啊、或者有关节炎啊，可以帮佢哋 build up 啲肌肉啊啊，不即系原来咁做嘅，原来唔需要咁多时间嘅，咁我哋可以试下整咯，佢有就用啲新嘅。用 laser therapy 啦，用一啲用 laser 去整熱嗰啲你酸痛嘅地方，咁又係一個舒緩痛楚嘅方法，有少少似 人喎，似 modern 分針灸咁樣啦，係 咁幾好喎，即係第時你哋醫治嗰啲貓貓狗狗有好多新技術融入啦，係嘛？ 係啦，依個係唯一依個一樣嘢啫，譬如其他嘢係有腎衰竭，有啲新嘅 handle 嘅方法， 好啊， 骨科手術有啲新嘅 handle 方法，磨牙都有啲新做，即係學到啲新嘢咁樣咯，所以都幾即係每件幾老都可以學 好 fruitful。 其实你系咪要帮啲狗剥埋牙噶？ 常做嘢啊， 常做啲牙医咁即系其实你都同牙医有啲即系似约嘅地方噶喎，其实 系一模一样。In fact 咧，我哋嗰日做讲座嗰个牙医专科啦，佢系就佢本身系个人牙医嚟嘅。 人嘅牙医做埋 系啦，佢就转去考埋个兽医兽医牌之后就做咗个兽医牙医专科。 有冇咩唔同？有咩唔同啊？其实嗬， 不过要做晒要牙医专科做嘅嘢啦，基本上 都系一样，系咪要麻醉啊？咁嗰啲咁嘅嘢。 唯一唔同就系人会咬你咯， 系 啊，系咯， 要 X 光成一模一样 嘅 其实。 系啊，咦？咁会唔会喺佢个 clinic 里面嘅话，又有人又有狗噶？ 冇，我 啱啱 帮 完就 poodle， 到你啦，阿马生，即系 poodle。 我有试过咧，你知道 即系掟住啲毛喺度 嘢咧。 Eric 啊，人哋 Eric 讲紧嘢啊， 真谂啫。 喂，呢个几好啊！呢个人又得，狗又得，系咪先？ 咁你可以个主人可以带埋个宠物一齐剥牙，几好啊！ 佢又剥时，你又剥啊！ 系啊，正啊，唔使两次，唔需要两次嘛，几好啊！我 sorry 啊， 我谂一般人唔会接受呢个怪现实啦吓。 怪现实， 我有一次试过咧，就我哋有部叫牙石嘅机，同人嗰啲一样嘅啫，咁样就。就睇下啊！如果咁样可唔可以叫自己啲牙呢？咁就你攞住去试啦。 系 掂一掂咧都吓死啊！ 你真系攞去试一试啊？ 点解吓死啊？ 你唔可以用人试噶嘛？喂，咁样就用自己试一叫啦。咁样就原来系唔做到嘅。 哦， 你小心啊！唔好 要同要有个牙医同你做先做到嘅。 哦， 哇！你咁样你咩都搵自己试啊？嗰啲狗啲药你自己试啊？ 系啊， 唔系 洗牙都唔可以自己洗啦。 狗药即系因为我做即系好紧要啦。即系我咁讲相反嘅情况啦，就系我人醫生嘅，我有啲好多人醫生嘅客人啦，咁就其實咧就即係都好出名嘅人醫生客人咧，係有啲新嘅製造新嘅麻煩俾我哋嘅， 因為有啲人醫生咧會 自己俾人 去醫自己醫自己啲動物。咁、我就相反地，我都認為係真嘅。我做個獸醫都應該留啲嘢俾嗰啲人醫去做。咁即係我自己做獸醫，我會有自己嘅 insight 佢自己嘅身體多少少啦。不過咧就就都唔會信我自己嘅直覺啦，因為唔夠經驗啦。所以啊，係啊，冇啊，冇千祈冇咁做。 好，喂嗱，仲有六分鐘。咁今日我哋話題係咩啊？ 分离恐惧症， 分离系啦，分离焦虑症。 焦虑症， 我谂所有宠物都有噶，系咪咁讲？ 人都有，系 猫会唔会少啲啊？ 猫狗嗰啲就一样好惨嘅，佢哋即系有啲人嗰啲狗咧，就即系个主人离开间屋嗰阵时咧，只狗就发癫噶啦。 唔系发癫啊，而系佢个眼神咧系好似你系最后一次见面咁啊！即系你明唔明？即系好似你去外国读几年书，系啊系啊，即系佢眼神系令到你有时你哎呀唔好咁啦，好唔舍得噶。 哦，系啊，不唔止嘅，其實你依個小事啦，如果就純粹眼神，有啲狗咧係會即係破壞你個環境啦，咬爛啦，掘佢掘地下啊，掘過我試過有啲客人啲掘到成個隻手指流曬血。 咩叫掘掘？即 系 掘地下， 系啦，掘地下， 掘啦，系做嗰個掘嘅動作啦。 哦，呢啲係焦慮症嚟噶。 系啊，系啊，即系你走咗之后，佢就做啲不良 破坏嘅嘢， 譬如周围大小二便啊，喺度吠啊，就咬烂嘢啊，掘啊，整烂你屋企啊，走佬啊，有啲狗就喺度腾来腾去，腾来腾去，即系左 圈啊， 右墙咁样，系啊，有啲就食翻自己便便啊，呢啲全部都系分离焦虑症嗰啲病症嚟嘅。 咁应该点啊？你公仔一定要翻嘅主人系咯， 好惨嘅。其实好多时咧系个原因点解发生咧，就有啲狗嘅性格啦，梗系有啲狗唔会嘅。不过就好多时系屋企人变咗啊，屋企好习惯变咗啊，转屋企啊，即系佢冇咗嗰种安全感啦。系啦，所以就不过小心啲，有时都系因为医疗问题嘅。有时譬如只狗系唔系因为佢周屋赖尿嘅，系因为佢小便有问题引致佢咁样啦，或者佢小便多有糖尿病或者乜嘢啦，所以都要小心啲，可能系医疗问题嚟啦。不过咧，有好多时唔系啦，咁就哇，都几复杂下嘅。 对唔住，但系 Eric 啊，嗱，既然我哋都唔够时间，我哋可以下个礼拜嘅话，我哋会再详细啲倾一倾。我想问一下嘅就系话，其实原本佢哋应该都系喺野外度嘅动物嚟噶嘛？野外嘅动物有冇呢一样嘢噶？定系只不过系就养嘅动物，你先至会有呢一种咁嘅系啊，分离焦虑嘅情况。 系啦，系养嘅动物先有的。咁、或者我哋有时间讲，有嗱严重嗰啲要有长福嘅。不过轻微嗰啲咧，你可以试下咧，就搵啲你走嗰时咧，你个 tactic 系你离开间屋嗰时咧，你想离开唔系一件开心嘅事。佢离开咧，佢有奖赏。所以咧，你最好揾啲節目俾佢，20至30分鐘，係你離開嗰陣時咧，佢就有啦。次次離開你先有好嘢，咁咧就會慢慢好。譬如一個獎賞就係我幾中意咧，就揾啲有啲玩具咧，有啲窿窿罅罅嘅，你就雪冰凍佢，搽啲花生醬啊，或者啲 佢中意食嘅嘢 啦。咁樣就係啦，咁就狗花生醬啦。咁就你雪冰凍佢咧，就其實啲嘢仲黐，就佢喺度。半钟头喺度搞啊找啊，即系舐晒佢走咧，佢就可能会忘记嗰个 trigger。个 trigger 就系你开门口啊，攞锁匙啊咁样咯。 咁佢中意咗，佢会想你成日都唔翻嚟噶。 系啊，自己咬开栋门， 你一走佢拍手。 系啦系啦，同埋你啲 trigger 好多时你估唔到，你攞件衫着啊，攞把遮啊，攞锁匙，所以咧有时你攞锁匙，攞把遮，不过坐低睇电视。就冇迟啲走， 明白？ 哇，要搞咁多嘢啊！ 要呢个系小事嗰啲 case 嘅啦，大件事嗰啲好复杂嘅，又要训练佢习惯冇人几分钟，又唔俾可以 trigger 一个，因为你医疗嗰段时间，如果佢发癫，你就冇意思噶啦。所以咧，有可能你又要揾个朋友喺度看屋，你走嗰时佢继续喺度看屋。 不过其实多啲 Eric 会唔会有时咧唔系呢个分离焦虑，系佢根本系闷咧？嗱，譬如有时屋企得佢一只狗一只猫，佢根本系闷，唔系分唔分离嘅。我试过嗰时有只狗咧，我一个人住啦，同埋得一只狗啦，即系一个人一只狗啦。我翻咗工之后咧，有一次咬烂晒成套 sofa， 即系嗰啲单人 sofa 咧，啲被逐块搣晒。咁我另外有一次咧，佢就喺垃圾桶咧抄晒所有嘢出嚟玩，成地都系。即系我谂会唔会其实佢闷，所以佢 绝对呢个系嗱，你呢个我头先。 先講話要排出頭先講醫療嘅可能性啦。咁你講得啱嘅，要排出呢啲行為上嘅可能性，所以 boredom 即係悶咧係絕對一個正常嘢，同埋 BB 狗。即係好奇搞爛啲嘢都係正常嘅，所以呢啲唔係分離焦慮症咯。 係咯，喂，咁佢如果你悶咁點算？係咪即係一係唔好養，養就唔好養一隻啊？因為如果你一個人，我係講緊一個人住嗰啲嚇，一個人住。 其實講狗嘅啫，因為貓咧就呢個世界完美嘅世界咧，啲人就養一隻貓。 嗯。 不過狗咧就永遠養兩隻以上，你講得啱嘅。狗係狼朋動物，所以佢分離焦慮症係好正常嘅。 嗯，你講過。 即係你話大自然有冇分離焦慮症？因為你咪分離啦，所以冇咗呢個定義。不過咧。嗯，大自然啲狗，一隻狗其實好難生存嘅，佢哋一個狼朋先生存到，所以一隻狗就會好焦慮噶啦，只狗，所以大自然都會嘅。 哦，即係其實總之一隻狗嘅話，佢就會好驚噶啦。再加上係男人老狗， 係啦，好似有啲好似養魚咁樣，有啲魚係一定要一隻，一定要買六隻以上嘅。有啲魚咧就一定要買 六條魚以上。 咩、哦、啊？魚都係㗎？你咪講緊風水啊？六條魚、哦、一定要六條魚。 風水有九條啊？ 誒咪三嘅倍數啊？係啊，咁樣啊嘛。哦、 魚 魚 都有 嘅咩？六條或以上、啊， 魚都有 有 焦 慮。 其實個海咁大， 有啲魚唔會我哋唔會 thrive 如果你養一隻嘅。譬如啦嗱，你有冇去過嗰啲老鼠斑咧？細細只，一 cm 兩 cm 長咧，喺地下頭好得意，成只老鼠咁樣單嚟單去嗰啲咧。嗰啲咧好多人買一隻嘅，嗰啲其實喺大自然咧有幾千隻係一齊嘅。所以咧就你起碼要買六隻以上，同埋啲細細只嗰啲咧。即係可能紅藍色、紅色嗰啲一班嗰啲咧，好多啲咁嘅細型嘅魚咧、 嗯， 都係要買六隻以上嘅。 如果唔係會點啊？如果唔係 會 點 啊？係啊！ 佢哋會慢慢早死嘅。 哦， 佢哋會焦慮啊 ，stress 啊 ，stress 嘅魚就肉。 第一次聽個魚會焦慮。 係啊，我真唔知咁龜咧，應該下次再講。 哦，龜你問你隔離嗰兩個啦。 隔篱嗰个，隔篱嗰个唔系两个，隔篱嗰个。 唔该你讲嘢清晰 啲。讲得好，多谢你。咁嗱，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你，好唔 好 ？OK， 唔该晒， 拜 拜。 好啦，今日节目差唔多，而家俾即安剧，听日喺十点再见大家。 好，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肥强，请你饮茶，行啦。 唔得闲啊，搵紧杂啊，唔好嘈我啊。 哇，肥强，睇你咁肥，任你几努力都好，都会好似你嘅身形咁。哇、啊，肥咁噶啦，我哋去饮茶啦，肚饿啦。 Sarah 姑妈，虽然我系临急抱佛脚。不过你心肠都冇咁恶毒，就我考试肥佬啊！ 唉，所有临时嘅嘢都系求求其其啦，好似你临急抱佛脚都系唔掂嘅多噶啦。 Sarah， 咁又未必梗系嘅。 我都系咁话，有时临时嘅嘢都好严噶。 Anna、Vincent， 乜唔系约咗你哋喺餐厅等嘅咩？你哋做咩过咗嚟嘅？ 我哋啱啱喺前面条街做完一个临时支架嘅安全检查工作，谂起你铺头喺呢边，咁我哋咪过嚟撞下你咯。 Sarah 姑妈，你听下啦，临时支架唔系日日污噶，一样有好多安全守则要遵守噶。 是啊，臨時支架是一个臨時建造物，用来支撑尚未能自行承托的永久建造物。臨時支架全部或者部分倒塌呢，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意外，有机会引致性命损失、资产损坏以及工程进度的延误的。 支架缺乏稳定性，使用损坏或者低于标准的材料，错误的建造定位，都是导致这些臨時支架倒塌的普遍成因来的。 哇，听你们这样说，臨時支架的要求都很严格，绝对不马虎、哦。 是啊，承建商必须委任合资格的工程师以设计臨時支架，而合资格的工程师必须接受适当的训练和具备足够经验，还应该在结构力学和岩土力学方面有足够的知识，并且能够按认可的工程原理证明臨時支架如何及因何能够在避免过分移动的情况底下安全地抵受各种载重的效应。 合资格的工程师应该先详细明了地盘的情况，例如土地情况、地形情况、斜坡特征、地下水数据及可达到的技术水平，然后将这些地盘的情况纳入设计之内。在设计临时支架的时候，应该已备一套包含图纸及规格的指示，内容列明构架布置、建造细节详情，尤其是接驳点、建架方法、建架工序、材料和技术水平的标准，以及拆卸的工序与方法说明。 工人的安全进出口都应该清楚标明在内。为确保合资格工程师的构思得以在地盘实现，包括次承建商在内的各有关人士都应该获发一套上述的指示。 而临时支架的结构钢材料呢，是必须要使用符合标准的结构钢。另外呢，除非已经有效地提供及保持防锈，否则暴露在天气情况下的钢管管壁厚度呢，应该不少于四毫米的。 临时支架的钢管很多时会重复使用，而每次使用之后预期都会出现损坏的情况，因此在再次使用前应该要先加以检查，如发现欠妥就应该弃用。 在使用临时支架之前，承建商应该先检查建成的临时支架，以确实临时支架是按图纸及规格的规定建造妥当，然后先可以容许工人在临时支架上面摆放物件。 合资格的地盘管理人员应该不断监察所有工程，尤其是在不同行业互相配合而进行的工程。在使用临时支架的过程中，承建商应该不断进行监察，以确保临时支架维持在规定的状况中，亦都要同时确保所有必须的防护设备都维持在良好的状况，并且可以被使用。 另外，要妥善传备这个监察记录，当临时支架一旦不需要再使用，就要即刻拆咗啦。 不过拆卸临时支架一样有好多安全事项要注意噶。承建商需要委任合资格拆卸督导员以监管拆卸工作。该督导员应该具备足够技术知识同埋管理技巧，并且能够阅读同理解拆卸临时支架的工序与方法说明的图纸。 拆卸临时支架的时候呢，还要留意下列的事项。在永久建造物以达至可自行承托和稳定之前，不应该移动临时支架的任何部分，除非工序与方法说明另有指明，否则应该尽可能留到最后才拆斜撑杆，亦不准以蓄意造成倒塌的方式来拆卸临时支架的。 哇，一听你们说这些内容呢，就知道高深有养分，我都是决定听日咧唔去考试啦，我哋不如去饮茶咯，我请。 好啊。 临时支架要求好严谨， 安装拆卸工序勿分神。 我是 V 星的 Anna， 我是 V 星的 Vincent。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系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今天只想要满地白云，一屋可耐明亮的灯，屈膝不服了抹掉下文，留给我只需要我声音。今天不想你马路立沉，听朝先笑话人类不幸，假使想批斗这样做人，叫过于自我，无非你心底里太不甘。 我开心，我很好，我可爱，我喜怒，这样会使你变糟，我一个亦快乐，我攰我潜力图，原来我没有足世界好， 来做条鱼身体里刻个我字，又着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子，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知我的事人本身也是随意， 浮在轮光之间找一个若是加点诗意做成实句子，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而没有开始是因世中未尝试，周身的意义。 Love me, love me like I do, oh, love me like I do, love me, love me like I do, oh, oh, oh, 街边几千个也是路人，根本不需停言外之音。 声喜欢我已是万能，能自制满足，还因你给所困太低等。 我贪吃又懒惰，着心怪无奈何，明日我还会出错更多。 是摆多几下跟我拍照， 要跌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知我的诗人本身也是随意， 化在灵光之间找一个爱字，又着时加点诗意组成十句子，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而没有开始是因世俗未尽思，为了出生一早个述性令爱像我的天，是我的天，不要被谁判断，我等我能隻手遮天。 还在调皮身体里刻个我字，有着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子，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知我的诗随心说意思没意思，早知而没有人知， 是因世俗未留意，想不应太自然，怎么解说自私，只想讲我未知，想狠狠爱自己一次，可不想太励志，怎么解说自私，只想讲 其实好靓仔，你好有自信，你唔需要其他人嘅，有自己就够了。